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9集。从头至尾，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安全的游戏，它禁止暴力，黑塔甚至会直接抹杀施暴者，唯一被淘汰的方式就是被人吃掉，然后这个人选择把你扔进黑塔，成为黑塔的奴隶。除此以外，这个游戏安全极了。唐默默念道， 下午的游戏第315号副本， 所以这只是个副本。王小田笑眯眯地说， 哼，我要去当我的王妃了，才不和你们这些臭人类说话。 巨大的南瓜马车呼啸一声离开了房间，七个玩家留在原地。一道低沉的女声响起， 通关游戏只能获得南瓜，但是淘汰唐默和傅文铎可以打开夏娃的奖励。 一根钢针破开空气，从年轻女人的脸颊上擦过，留下一道血痕。钢针飞过年轻女人的脸颊后便消失在空气里。唐默收回手，回过头看向她，翘起嘴角， 要试什么？你猜这次是异能还是道具？ 年轻女人的脸颊上是火辣辣的刺痛感，她怔怔地看着唐默，嘴唇张了张，最后咬紧牙齿没有说话。比起打开夏娃的奖励，她更惜命。 叮咚，玩家邢思琪、杜德、廖峰、唐默、傅文铎、陈珊珊、傅文生顺利通关夏娃的游戏第315号副本。 刺眼的白光在众人眼前亮起，这白光亮起的时候，四个地球玩家和三个回归者依旧冷冷地盯着对方，只要谁敢动作，另一方都会立刻回击。当冰冷的风迎面吹向唐默，唐默眼睛一眨，他已经回到了地球。唐默和傅文铎毫不犹豫地冲向年轻女人，但他们还是慢了一步。那女人本就站得离他们有段距离，她只需要逃跑，唐默和傅文铎却需要找到她的位置再去追。追了片刻，两人放弃，另外两个男回归者也趁机逃走。面对实力较弱的地球幸存者，这些回归者会毫不留情地杀掉，面对强者，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逃走。唐默无奈地说， 回归者无论实力强不强，每个人好像都跑得很快。 唐默算是开玩笑，陈珊珊却很认真地分析说， 有时间排行榜在，每个回归者之间都是敌人，他们遇到的生死险境比我们多很多，所以跑得快才能活下来，这也是优胜劣汰。 陈珊珊说的也有点道理。 这次的游戏好亏啊，通关了没什么奖励，原来不通关也没什么惩罚，早知道我就不那么担惊受怕了。不过还好咱们不是最亏的，最亏的是那两个男人，他们的异能被堂哥复制走了，手臂也没了，接下来的七天他们都没法参加夏娃的游戏。 拿走那两个男人的手臂，一方面是帮唐默复制异能，吃干抹净不给钱，另一方面也是削弱他们的实力。夏娃的游戏一共七天，这七个晚上是地球幸存者与回归者之间冲突最激烈的七天，削弱对方实力的机会陈珊珊不会放过。不过有一点傅文生想不通， 其实只要他们其中一个人知道食物链，另一个人也能通关。珊珊姐推测出的那条食物链上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中年男人完全可以帮另一个人通关，不需要他砍断手臂。 傅文铎说， 你乐意吗？ 傅文生一愣，抬头看向自家大哥，傅文铎手指一动， 将匕首收回袖中，唐默低头看着小朋友，替傅文铎解释说。那个中年男人知道自己的食物链后，并不打算告诉另一个人，因为他失去了手臂，另一个人不失去手臂，他不乐意。如果是我和傅文铎这种关系，声音顿了顿，唐默说，如果是我们四个人这种关系，我当然不会让队友也失去手臂，只要我一个人失去手臂就好。但是他们不同，他们从来只是盟友，可以随时背叛对方的盟友。 那个女人邢思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她很聪明。 唐默轻轻点头。四人整理了一下，动身准备去天选基地。天色微微亮，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下射出，将大地唤醒。唐默望着黑塔上那个血红色的数字，轻声呢喃，三二一。 叮咚，夏娃的游戏暂时结束，请玩家继续游戏，努力攻塔。 清脆的铜声仿佛戳破了弥漫在北京城上空一整晚的紧张空气，巨大的黑塔上那个血淋淋的倒计时猛地消失，一切仿佛回到 4.0 版本更新前，数以万计的黑塔平静无波，沉甸甸地悬挂在地球上空。微风拂面，唐默四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绕进巷子悄悄前进。一边走，唐默一边想起一件事，他刚才抽空看了那两个男人的异能，中年男人的异能原来是逃跑型异能，准确来说，他可以在某一时刻加快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，比如视力，他可以增强视力，穿透房屋看见敌人，用子弹射击；比如速度，他可以突然跑得极快，但这时他的视力就会骤降。不仅仅是视力、速度，他还可以大幅度增强身体的听力、嗅觉或者触觉，但这时候其他能力就会猛然削弱。将能力集中在某一个方面完全体现，同时其他能力被削弱，这就是他的异能。这种异能看上去十分强大，其实也鸡肋。如果是在和人打架时，削弱其他能力只增强一项，面对弱一点的敌人是好事，然而面对傅文铎这种强大的敌人，在增强某方面能力的那一瞬间，唐默就会被傅文铎抓住弱点，一击毙命。唐默说，那个女人的异能好像更好一点，能够发现傅文生在说谎，这种类型的异能唐默从没有过，要是拥有了这个异能，他以后攻塔可能会更加容易。傅文铎说，你想拥有那个女人的异能？唐默一愣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他点点头，嗯，看透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，有时候很重要，关键时候，这是个很强大的异能。当然，那个女人的异能是什么，唐默并不知道，他只是猜测。傅文铎声音平静，我的异能似乎比她更好。唐默的脚步猛地停下，他诧异地回过头看向这个男人。朝阳升起，映在傅文铎的脸上，那双眼睛深沉幽邃，依旧无法被阳光彻底照亮，表情冷静淡定。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，唐默也静静地看着他。过了片刻，唐默笑道，我要是拿了他的异能，我保证第一时间用在你身上。傅文铎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怎么突然换话题了？唐默垂眸扫他一眼，我倒想看看你每次面无表情地说这种话时，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傅文铎面不改色地移开视线，大步向前走去。中午，四人来到朝阳区附近，一路上唐默遇到四个回归者，其中三个回归者脖子上的数字是两位数，见到地球玩家，他们不仅没有动手，反而警惕地离开，只有一个拥有500多分钟休息时间的玩家 在暗中对他们进行偷袭。这人手段极为狠毒，他在拐角布下了一个陷阱。唐默距离陈珊珊最近，他觉察到不对，抱着陈珊珊离开，可炸弹已经爆炸，唐默的手臂被炸开一个血口，陈珊珊的脑袋也破了一个洞。这人躲在暗处，一个个的引爆埋在地下的炸弹。最后是傅文铎找到藏在办公楼里的人，一手扭断了对方的脖子。傅文铎解释说， 没时间给你解决。 唐默摇摇头， 没关系。 一般这种击杀敌人的机会，傅文铎都会留给唐默，特殊情况除外。经历这个炸弹男，唐默四人更加小心。很快四人进入朝阳区地界，天选以第80中为基地，占据了整个朝阳区的资源，很少有玩家会在这里逗留。风中偶尔传来一两道稀疏的奔跑声，傅文铎长眉敛起，时刻提防可能的袭击。无论是地球玩家还是回归者，谁都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唐默沿着大楼的阴影悄悄行进，说， 天选并不是个安全的地方，越接近第80中我们可能越危险。我们对回归者有所调查，回归者也会调查我们的资料。天选是北京最大的组织，还有阮望舒、练云筝两个活靶子，淘汰他们可以开启夏娃的奖励，肯定有回归者早就盯上了他们。 既然这样，阮望舒他们为什么还要在第80中？不能换个基地？ 老窝都被敌人摸清楚了，难道不该换个大本营？傅文铎说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普通的回归者不敢随便攻击天选，强大的回归者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眼睛一抬，他一边快速说话，一边将飞敌皮子的飞镖掷向前方。 强大的回归者也是我们想要淘汰的对象。 黑色的飞镖刺破空气，以极快的速度射向大楼后方。然而距离较远，藏在暗处的年轻男人有了反应的时间。那短发男人侧身避开傅文铎的飞镖，他警惕地看向傅文铎。唐默怒喝一声，右手一抬，一排冰冷的钢针出现在空气中，嗖嗖嗖地射向男人。男人低呼， 李朝成的钢针。 唐默闻言一惊，这身穿牛仔外套的年轻男人身手敏捷，在地上翻滚，躲过一排排的钢针。钢针嗡的一声插入大地，他抬起头，阳光透过大厦间的缝隙照射在他的脸庞上，映出他脖子上悬浮的五位数字，10235。唐默脱口而出， 你是宁征。 时间排行榜第62名，宁征。宁征单手撑地，右脚用力一蹬，整个人跃起数十米，跳到了商场的顶层。他站在商场的顶层，俯视下方的唐默四人，俊秀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双方沉默对视。过了片刻，宁征眯起双眼，说出两个名字， 傅文铎还是唐默。 他看着唐默， 你是傅文铎？ 说吧。他又看向站在唐默身后的傅文铎。这个冷漠的黑衣男人刚才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踪迹，同时还射出了一只看似普通的小飞镖。这飞镖或许是普通的飞镖，射飞镖的人却不简单，只要双方距离再近一点，他就只能避开要害，无法完全躲开那只飞镖。这人的实力绝不简单。宁征突然想到， 傅文铎和唐默 竟猜得八九不离十。宁征并不知道谁是唐默，谁是傅文铎，然而他知道这两人并不好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